嗱，喺第十四節咧，就法利西人啊商討點樣陷害耶穌，因為法利西人同耶穌咧其實有同一個族裔嘅背景嘅嚇，咁可以話耶穌咧不被自己嘅人接受。但係我哋睇到下底嗰段咧，啊廿一節咧，同埋18節啦嚇，18節最後尾嗰句即係19節對上啦。他必向外邦人傳播真道。有一節就話外邦人將要期待他的名字，係一個好清楚嘅對立，係一個自己人接納佢，反為咧外邦人對佢有個接納，有個期待。咁嗰段就15節就話耶穌知道咗，知道咩啦？知道佢哋要商討陷害佢啦，佢就離開嗰度。咁有喺呢個時間，亦都好多人跟隨嘅，因為見到耶穌醫好咗呢、這個即係嗰個手枯乾嘅人，啊，知道咗嘅事咧，咁所以好多人跟隨佢咧。耶穌亦都醫治佢哋之中有啲人有病嘅，就提醒佢哋咧，唔好將呢件事傳染出去，因為費事越搞就越大嚇。擁護嘅人可能會擁護佢成為即係皇帝啊，要同羅馬人作對。唔擁護佢嘅人咧，就更加即係執佢個痛腳。咁因為時間未到啦，所以耶穌實咧係一時刻未到嘅時候咧，叫啲人唔好講出嚟，就好似耶穌顯聖容嘅時候一樣啦，話俾你們啦，你唔好講出嚟，係咪？咁馬道咧就咩咧？下底寫咗一段嘢，加咗段嘢咧，佢有意思咧係想咩咧？佢引用以撒意亞先知書里面所记载的，看看我的仆人，我所拣选的，我所钟爱的，等等等等等等，是作为什么呢？满全墨西亚的一个秘密。墨西亚其实是一个奥秘，究竟是什么呢？很多人对当时其实不了解的，因为就算在旧约里面，墨西亚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观念，究竟墨西亚是怎样的呢？所以呢这个马道呢就引用伊撒以亚的这个对墨西亚的描写呢，讲出了这个耶稣其实呢就是昔日伊撒以亚所讲的这样的人物，不但他对那些有需要的人，他帮他医好他们，他这里都说我要使我的神主的身，他外邦人宣布真道，他不争辩不宣扬，在街市上不听到个声音。为之耶稣所做的事呢，他是静静这样做，见到有需要的时候做，不同你拗，不同你争什么东西，是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熄灭的灯芯他都不熄灭，他纵使最后有一个小小的，他都让他继续能够帮他，帮他继续下去，直到他的真道胜利。因为他这样的角色，这样的行动呢，于是外邦人呢说要期待他的名字，就是得到这个恩典，得到个救恩。跟着呢，马道用了这段说话讲出耶稣的身份，就去指出这个就是墨西亚，究竟是怎样的呢？这个就是墨西亚这样的了。咁就拉起咗另一個嘅生活嘅例子嘅事實，就22節嘅話，有人為佢帶嚟咗一個又盲又啞嘅附魔人，因為前面耶穌醫好個枯手嘅，然後好多人跟住佢，亦都幫醫好佢哋。咁呢個咧就特別即係點講啊？好 specify 咁樣啊，攞出嚟講。耶穌醫好佢咧，以至到呢個啞巴能够讲话，亦都能够睇见，就是因为佢又盲又哑嘛，所以而家又啱啱相反啦，康复。我哋前面已经听过，佢解释过就系、是，即系同呢个所谓疾病咧，同个罪有关啊，即系医好一个病人，等于咧就赦咗个罪。咁呢度咧虽然佢冇讲发赦罪嘅问题，但系对犹太人嚟讲咧，其实系有一个好明显嘅呢个嘅标记啊。咁群众都惊奇话，唔通呢个人系达味之子咩？嗱，呢句说话亦都系再一次俾嗰啲群众咧嚟到去讲出墨西亚嗰个角色嗰个身份。达味之子其实系墨西亚嘅一个所谓名衔，一个 title 啊。 因为应该出自出自达美嘅，所以佢话唔通呢个就话你姊妹就即等于咧，唔通呢个怎么 say 阿咩啊？法利赛人听咗咧就话，法利赛人咧唔知咧，唔知系佢哋亦都系企喺嗰个位置嘅问题啊，即系要假系做做出魔鬼嘅嘢嘅问题，因为系代罪羔羊，因为真系咁啦吓，硬系衰咧就法利赛人衰晒嘅喺呢度。当然啦，佢。咁大嗰班法律上裏面咧都有啲係好嘅，唔係完全即係所有都衰嘅。咁啊，就呢段接落嚟嚟講咧，聽到之後點啊？呢、這個人驅魔咧係像啊魔王貝爾執父驅魔，係因為上高個又聾又啞嗰人係附魔人啊嘛。咁而令到佢康復嘛，即係驅咗個魔鬼啊嘛。咁啊，於是就話呢、這個人做嘢其實係唔佢有咩能力啫，就仰賴嗰依賴嗰個魔王啫嘛。咁呢個貝爾執布究竟係乜東東呢？我哋走去睇下列王紀下篇，列下第一章第二節。第二節六節呢，就係呢個題目叫係咩啊？亞哈齊亞患病求神。亞哈齊亞係當時嘅王嚟嘅嚇，即係列王之中一個。亞哈齊亞喺撒瑪利亞從樓上的欄杆上跌了下來就病了，於是打發使者吩咐他們說，你們去求問厄克倫的神巴爾執布執布布，巴爾執布布這個是厄克倫的神來的名字來的，我這個病還能不能夠好呢？即係派使者嚟問嗰人哋外邦人嘅，即係撒瑪利亞嗰邊嘅，唔係，對唔住，呢個亞克隆咧係一個外邦嘅地方嘅神。咁啊，上主嘅使者就對提示貝人厄里亞話：快起嚟，快起身，去迎撒瑪利亞王嘅使者，問佢哋話：你哋去求問厄克隆嘅神。巴爾執布布，唔通喺以色列冇天主咩？嚇、啊，唔問天主就係問人哋嘅，即係邪神。為此，上主這樣咁樣話：你再唔能夠由你所上嘅床上落嚟，你一定要死。咁厄亞咧就去咗話俾佢聽。咁於是咧，呢個皇帝咧就後來死咗。咁呢個同呢個咁嘅神嘅名咧，同呢個貝爾執布咁嘅關係咧，其實咧係後來發展咧，佢即係佢哋嘅觀念民族咧，佢文化咧就認將呢個神，因為外邦人嘅神嘅名咧，變成係一個魔王嘅名。 魔王。 咁耶穌知道咗佢哋嘅意念，就對佢哋話。凡一个自相纷争必成废墟，凡一个城市或者家自相纷争就必得全落。咁呢个我哋个个都明噶啦，吓、啊，即系咩啊？家衰口不停啊，咁嘅之类。亚和万世家衰口不停吓。咁、啊、其实即系耶稣基督嘅来临咧，应该就系魔鬼嘅末日。咁耶穌基督驅魔咧，就係、是、呢個天國嘅嚟臨咧，魔鬼就再冇位置可以企啦、啊、但係佢哋咧始終唔相信耶穌嗰個身份，唔相信耶穌係救世主，唔相信耶穌係大美之子天主派嚟嘅。咁耶穌繼續問佢哋話：如果撒旦驅逐撒旦係自相紛爭，咁樣呢個國點能夠存立呢？即係你諗下，用邏輯諗下，都唔應該咁啦，係咪？如果我像賴貝爾執布驅魔，咁你嘅弟子驅魔係像賴邊個呢？為呢個緣故咧，佢哋將係你哋嘅裁判者。咁嗱，你哋嘅弟子像賴邊個驅魔咧？其實喺猶太嘅習俗裏邊咧，有啲人咧，佢哋真係唔係耶穌門徒喎嚇，係有啲人咧有做驅魔嘅，做啲所謂又係啲法術嘅。咁我哋咧睇下猶太人嘅其中一喺中途大説第十九章，睇佢哋嘅習慣嚇。中途大説六十九十三節至十六節。 章啊？ 第十九章，十三至十六節。如果時候有幾個周遊的猶太驅魔者，擅自向富有惡魔的人呼號主耶穌的名字，說我因保禄所宣讲的耶稣命你们出去，啊，真是很醒的嘛，是不是？有个犹太司祭长名叫斯盖亚，他的七个儿子都做这样的事。恶魔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禄我亦都熟悉他，但是你们是谁啊？于是那个身负恶魔的人就扑到他们身上，而制服了他们，胜过了他们，以致他们赤着身子带着伤从那屋屋里逃走了。凡住在埃克所的犹太人和希律人知道这件事，就都害怕起来。不知耶稣基督的名字呢，就这样传扬开去。嗰陣時即係抽離教會啦，喺抽離大小嘅時代咧，佢哋都有咁嘅做法，所以耶穌就話：咁你哋嘅子弟啊，係驅魔啊，係咪像話魔王驅魔咧？咁即係如果佢係咁樣講嘅時候咧，都得罪好多人啦，係咪？咁所以就耶穌就話佢哋咧會作為你哋嘅裁判者嚇。但係相反喎，如果我像係天主嘅神驅魔咧，咁樣天主嘅國已經喺你哋中間啦。嗱，耶穌其實最重要係呢樣嘢，做咁多嘢咁多嘢咧，就想講話天主嘅國已經嚟臨啦。或者一個人啊，繼續咧就再解釋前面嗰度講嗰個即係一個自相紛爭嘅問題啦。咁下低就話，如果一個人能夠進入佢一個壯士屋企搶佢嘅家具，除非佢先將壯士捆綁，然後先搶佢嘢。如果佢連壯士都捆綁唔到嘅，搶咩咧？啊，即係其實佢係繼續解釋呢個問題，係冇咩特別嘅。 邊個壯士 啊？ 邊個壯士？ 呢個壯士就係即係魔鬼魔王啊！啊！ 是法利 塞人呢？魔鬼王不是法利塞人。那耶稣做的事群众是跟着他，相信他，不过这个法利塞人呢始终不接受啦。那于是耶稣即而且甚至即怎么说冤枉啊，因为冤枉耶稣啊，应该是怎么说陷害耶稣啊，即冤礼他呢啊。咁所以耶稣就话：唔随从我嘅就系反对我，唔同我一齐收集嘅就系分散。啊，呢一句说话咧，我哋又要留意咧。我哋睇一睇马尔谷第九章四十节。嗱喺马尔谷里边咧，马尔谷福音大家都知咧系写俾即系慕道者啦，所谓吓，即系唔系写俾犹太人嘅。咁马窦咧。咁因為寫啲猶太人啦，我哋知道個對象咧，即係要了解容易啲明白，點解咁樣講法咁唔同㗎啦？第四十節咧，我哋聽我睇三十九節咧，冇睇埋三十八節先。入望就對耶穌話：師傅，我哋見過一個人咧，佢因你嘅名字驅魔，我哋禁止咗佢，因為佢唔跟我哋一齊。耶穌就話：唔好禁止佢，因為冇任何人以我的名字行了奇迹就会立刻诽谤我，因为谁不反对我们就是倾向我们，是不是？不反对我们就倾向我们，菩萨都不是这样，菩萨都不是，你不跟我一起就反对我了已经。咁嗱，梅东咧，就好似呢句说话咁啊，即系唔系同我一齐就分散嘛。啊，即系嗱，我哋因为佢个对象唔同咧，佢有意义唔同， okay? 所以我哋唔好即系所谓断章取义，因为断章取义咧就会造成一个误解，对圣经嘅误解啊，错误引用。而我哋即系呢个情况就话要睇嗰个背景，喺个背景里边系乜嘢啊？所以耶稣对呢啲法利赛人话：唔随从我嘅就系反对我，唔同我一齐收就系分散。所以 我告诉你一切罪过和亵渎人都可以人都可得到赦免，但是亵渎圣神的罪就不得赦免。那这里有一句说话，大家可以帮大家去了解多一点，就是所谓炼狱的问题。三二节他说，凡出现干犯人子的可得赦免，但是出现干犯圣神的在今世来世都不得赦免。今世就好像很简单，在人的面前赦免你，或者说在现世我们今天教会里面有所谓神的赦罪。但是来世呢怎么赦啊？如果没有炼狱的话呢，即是挨到饿，因为上天堂真的落地狱，没有所谓赦不赦罪的，死罪都是多余的，这个层次，是吧？但是耶稣说，如果出现干犯圣神的，在今世和来世都不得赦免。换言之，如果第二些罪过除了出现干犯圣神之外，第二些罪过今世赦免，如果可能是未赦得清，即是来世都有机会赦免的，即是明明在这里是有个意义在这里的。当然圣神的行动呢，将而家驱魔系耶稣藉住圣神嘅德能去驱魔，咁而法利赛人咧将圣神嘅行动呢种德能咧讲成系魔鬼嘅能力，咁其实系好大件事。第二样嘢就系话，因为赦罪只系圣神嘅能力，所以教会念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神会念赦罪经啊？那个赦罪经呢，其实圣神那个即是以圣神赦罪那个字眼很大，很清楚的。咁因为圣神的赦免，而你都不相信圣神 的能力的话呢，咁即是何来的赦免呢？所以你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呢，都可以了解到呢，即是那个出现干犯圣神的不得赦免那个意义就很清楚。不过就是你根本都不相信耶稣的能力，不是这个圣神 的能力，不相信圣神可以赦罪。那然后先三十二未到，三十三未到，那么来到这里有没有， 虽然我都不是很明白，亦都系唔好明，点解干犯人子就可以赦免？ 系干犯人子就耶稣，即系你 干犯咗耶稣，如果经过头先你讲神迹人与神父可以赦免，咁但系出现干犯圣神嘅人，今世同来世都得唔到赦免。我睇下头先你讲嗰个反话点解咧？ 我哋唔明，我应该咁样解释吧。其实分系两样嘢嘅，解释第一样嘢先。干犯人子嘅即系得罪耶。即是你闹耶稣啊，你没搞错耶稣啊，你咁乜乜乜咁，即是我不信你啊。OK， 即是如果说是耶稣，我们当然耶稣是天主三位一体，即是我们不要这样看，我们分小一点先。咁所谓得罪耶稣的，你对着小兄弟做的对我做嘛，咁我闹到他死死喊，即是得罪耶稣啦，是吧？咁可以得到赦免，即是可以承认认罪啦，得到罪过赦免。但是出现干犯圣神的呢，因为赦免那个能力来自哪里呢？来自圣神的德能。咁耶稣呢驱魔呢是来自圣神的能力来到赶走个魔鬼的。咁而家不是得罪耶稣问题，而是耶稣驱魔的行动这个问题。咁他们认为耶稣这个能力是来自什么呢？不是来自圣神，是来自魔王，即是不相信圣神的能力存在在耶稣身上，所以呢他不得到赦免。这个是即是一样东西解释了。然后我再讲另一样东西呢，就是说今世与来世的问题不得赦免，才即是在这里带入所谓教义上的问题，有所谓炼狱这个逻辑性的概念。因为如果没有炼狱呢，就没有所谓来世的赦免问题。 得罪他是事小，得罪后面一个更加大， 係咧， 我解釋曬啦。我睇過嗰、那個佢都講唔明嘅。 但係問題 咧，因為佢即係你頭先講過，只係針對以驅魔嗰個動作、嗰、那個行為、 那個能力、 嗰、那個行為，佢哋出現干預人子，可獲得赦免。嗱咁解。 會不會因為他現在呢在那個現在式那裡 他對著一整班法利西人呢、還有他剛剛做了那件事呢、而法利西人又完全看不到他的德能，只是將有些東西、即這個德能這麼大他們都是看不到，而是用了另一種歪的歪理去放落喺佢嗰度，咁我睇到就話、耶穌話，即係好似等於話你眼見到我所做嘅嘢咧，可以唔相信，即係因為可能喺切肉上，即係眼肉上，你睇到你係一個人啫嘛，你有咩咁大不了？咁但係背後當中嗰種即係由天上而來嗰種咁嘅能力啊，種。聖即係嗰種 holy 嗰種咁嘅 spiritual 嗰啲嘢咧，你哋係唔可以領受到睇得到，而仲將佢去即係仲將佢睇到係咁涉俗嘅一樣嘢咧，咁呢、這個即係好似等於話呢個真係你哋嘅心。那種即係唔單止硬啊，而係完全係正如話齋有純潔嘅心，你就會睇到一啲純嘅嘢；有污濁嘅內心，你就好容易睇到一啲即係你諗嘅都係污濁，你嘅心都係污濁，你嘅行為都係污濁嘅時候咧，咁變咗好似呢樣嘢就係同聖神佢嘅。美真善美的行為是完全相反，即我自己是這樣看的，那他就這件事就會就好像等於父母見到兩個仔女，一個就是、很容易接受一些好的道理，一個呢就是教極他都是想一些壞事歪事，那你會覺得就是即看得到真的沒得救了，即想救你都救不到，即不是想赦免你、而是即我自己睇得到 係 咁差咯，即 係 我自己 暫時 睇到。 不過Bicky係咪想講啲咩？你有 時 想講。 你解釋點樣？ 我了解，同後屘有啲相似咯，即係譬如因為佢而家都仲係即係之前你要即係點解要跟翻 溝油嘅 嘛？佢而家係講緊啲人話佢好像眼魔王驅魔啊嘛，係咪？正如阿Peter解釋，即係如果像係驅魔王驅魔，就唔相信聖神嘅德能，所以驅魔係咪？咁所以佢唔係另外一方面咧，就係阿May頭先都解釋過，就係佢哋活生生眼親眼見到嘅係耶穌，喺佢哋眼中，佢哋唔相信耶穌係神嚟噶嘛，唔相信耶穌係天主， 咁係可以 相信係人嚟噶嘛？咁所以耶穌就話嗱，我作為一個人。你不相信我都可以啦、我都會有講，但如果你都連天主都不相信的話，那你咪唔可以得到赦，即係唔可以得到赦罪呢個恩寵啊？ 我不知道，因為可能我即係加咗話煉獄切人切今世切。今世來世， 煉獄就係， 所以咧，可能你會即係 點？我想問一樣嘢啫，嗱，你干犯人子，嗰、那個人子係 耶穌， 我知以前有冇講過噶？喺之前 十二章 入邊有冇講過人子耶穌就係人子啊？ 有前面 係嗰只人子，咁所以嗰啲法利賽人咧，佢哋知道佢講過人子係講邊一個人？ 人子就係其實講耶穌，干犯人子即係如果耶穌嗰對。就算你話我點冇所謂啊，即係可以得到赦免。不過你剛才嗰個咧，明明啲只係 我大佬嚟噶。 不過如果你話講，即係如果好似頭先阿 Steven， 可能佢唔係，即係我諗佢可能就塞咗喺個人子呢個身份上嘅。如果譬如用翻，即係用中文講，可能我哋唔係好唔 係好覺得係乜嘢。如果用英文講，佢話幹物人子，人子係身落幹啊嘛，係咪？咁如果當其時嘅巴比西人聽到話身落幹呢個即係特有嘅名詞嘅話咧，咁係應該佢哋會明白耶穌嘅指責咧，係指責佢哋而家係唔相信天主嘅。咁如果係咁嘅情況，咁樣去諗嘅話咧，咁點解仲要提？點解仲要提聖神咧？係嘛？阿斯文可能就係咁樣。 咁即係根本第一句已經唔成立。 係第一句已經 可以嘅。即係我原諒你一件事啊。啊，點解可以？從我點解翻英文原本或者嗰個原版嗰呢句係點樣寫出嚟？即係揾個咩意思？因為新熟個由頭到尾都冇講過自己係新熟個，係咪？ 有 你喺呢本書嗰度，我就抄緊啦。 你抄下， 我真係要抄下呢樣嘢。因為新約呢句嘢咧，好大劑喎，好大。 係啊，英 文你話要唔要啊？ 唔使，我好想要上網查啊。咁係好明嗰句啊嘛？睇下究竟佢點樣講。 因為佢有個聖神咧，佢喺聖經英文嘅版本咧，佢會用 spirit 嘅。 嗯哼。 啊，但係同嗰個新人字一樣，神之唔用 spirit 嘅，人之用咩？新約 講。新約講。 因為講新約講咧好大劑，即係話我係天主子，你得罪我都話唔緊要。 我諗你會係嘛？就係嗰啲法利西人一路都唔中意佢咁樣講自己噶嘛？點解會係成日都係話？你一路都唔覺得佢 係 人？ 係啊，就係、是、咯。佢一唔多人子，咁我人子講嘢，你都可以獲得赦免呢句嘅問題，點我獲得可以？excusable 啊！ 耶穌嘅大方啊嘛， 即係人只可以 excuse， 可以寬赦你。 但係而家問題就係寬赦者就係聖神啊！你連聖神嘅寬赦能力你都唔相信，咁你點樣寬赦得你啫？ 即係你話新樂哥，咁即係話我都係個仔啫，咁你仲有上面嗰、那個，咁你即係你好似。是不是啊？你不信我，那我都即你都可以得到原諒，但是你再高那個你都可以不相信，那就真的可以不可以得到赦免。 所以有些如果有神父解釋就是說，你出現干犯聖神就甘受流神不得赦免，直接簡單的解釋就是說你不相信可以赦，即赦罪這個行動，是的，冇意思噶，即係你都唔相信，你犯完告解，我都懷疑咁我啲罪有冇赦免？咁點赦免你啫？你自己都懷疑係咪？咁即係個最簡單。 同埋我覺得喺信仰上面 spiritual 嗰個層次先最高啊嘛，即係話你死咗之後，你所肉眼嘅、你心嘅所有嘢，你唔會再可以 function 到嘅。你係你個靈魂出咗去，你由你嘅靈性上面。去翻同天主結合噶嘛？咁你連靈性呢樣嘢你都感受唔到，你都係即係接收唔到，你自己都唔可以同佢融合嘅。咁你死亡，你嘅靈你自己好似靈魂，你都冇依歸啊！即係我自己咁解釋啫。即係你嘅靈魂，你而家係冇依歸，咁你都係冇嗰樣嘢去同佢有一個 spiritual 嘅 united 咁樣咯。 同埋呢度咧，第十二節咧，唔係三十二節咧，佢話出現干犯聖神嘅，在今世同埋來世都唔得赦免啦，就而家都唔得赦免噶啦，唔好講只係來世問題，只不過我就加咗後邊嗰個合作再解釋個教義上問題啫。 後邊嗰度係有第二個 dimension 講嘅，因為咧根本呢兩句係 repeat 嘅，你由三十節同三十一節嘅一節都係講同樣嘅嘢嘅。 嗯哼， 三十一節嚇，唯一咧三十二節嗰度咧就多咗後邊。內世嗰樣嘢 啫，三十一同三十二個説話係 嗰對比啊，對 係咪以前啲人，以前啲人都相信有來世嘅，係咪以前即係佢呢個 舊約時代， 舊約時代都相信有來世嘅嘛，即係話呢一句説話係咁嚴重，天主擺出嚟擺得好清楚。你哋唔相信我唔緊要，但係當你呢樣嘢你都睇唔到，你都唔去順從嘅時候咧，你唔好睇今生。你直情來世你都冇一個，咁冇得錫你哇！嗰啲人聽到來世，即係我唔你完全冇呢個觀念，嗰啲人對你嚟講唔 make sense。但如果我就話問你啊，佢係咪相信嗰個時代啲人已經知道相信有來世？係啦，咁呢句説話咧就真係好重啦。如果你真係嗰啲人聽到，我來世都唔得㗎，咁即係嗰種嚴重性。 好，嗱，大家問下嘛，我哋咧做埋後邊嗰部分。啊？ 哦。 如果你當你自己是一個法利賽人的人，可能會容易一點。如果你當你自己是一個法利賽人，他面對著那個耶穌，你根本就不相信他是神的國民，你只是認為他是一個牧羊的兒子。他做的所有事，在你來說都是人的作為。啊，甚至乎你會認為哦，佢都係因為有魔王幫佢，所以佢先可以驅魔啫。咁而喺呢個時候，耶穌會對翻我講呢句，即係講翻呢句説話咧。咁會用乜嘢去理解嘅？ 唔係前面嗰句我明白理解，因為咧你唔説我唔緊要，最尾後果當然説我好大劑啊，咁解啫。講句粗俗啲，呢件事咁解啫嘛，係嘛？我明耶穌講嘅嘢。咁但係講嗰個人子，佢成日都想去攻擊你，話自己人子咧，我唔相信你人子，你係天主。父派遣我來，佢到而家都唔信嘅，佢都唔信嘅，係嘛？所以你唔信我唔緊要，不過你如果你真係冇咁巧，我係同嗰個傳信者嗰後邊嗰個人咧，你唔信你就大劑喎，咁解我明呢句嘢。但後邊嗰句咧就加多啲嘢喎，即係 練 咗個 名。 咁細來細都唔赦免你，即係話呢句嘢嚇鬼死你嘅。 唔使客氣。你而家唔信我，又唔信我後面嗰、那個，咁喺來世嘅時候，你點解你覺得到上面？因為你根本我後面嗰個就係比來世你嗰個嚟嘛， 係嘛？啊，呢啲咩？我就話，因為對法利西人咧，佢又要講好多邏輯嘅嘢，好多法律性嘅嘢。呢類法利西人唔係蠢人嚟嘅，真係唔係蠢人。佢哋嘅經師，佢哋真係熟過，甚至熟到所有嘅人。所以要同佢辯駁嗰時候，未知佢好似頭先講嘅呢個例子咧，嗰個都未知係咁樣，你估唔識咩？喺度佢特登睇你試下你點樣反應，點樣去辯駁，困喺你度即係一個 con 一樣嘅話兩邊，睇你點樣答佢法，咁就陷阱你踩落去啊嘛！我成日都信呢樣嘢，佢好聰明嘅人。 不過我想問另一個問題先，我記得好似舊年教會咪唔再用煉獄嚟解釋。嗰啲唔上唔落嘅境界嘅，咁如果係咁嘅時候，可唔可以 refresh 一下我哋咧？即係點樣？咁我哋點樣去解釋嗰啲唔上唔落嘅人咧？而家 就係咁，係靈方玉，靈方玉，靈方玉係嗰啲，嗰啲 唔係同樣嘅嘢， 係靈方玉係嗰啲，嗰啲洗或者係即係冇得到領洗啊？他們不想得去天堂，所以是一個靈薄。但靈與同方面，你是做了壞事，但呢他是你在世上譬如你去犯故解，神父說 OK 三點靈聖母經這麼少東西，但其實不行的 嘛， 哦，是吧，就是有罪過的嘛， 哦， 是吧，所以不是很熟悉 的小罪，不是大罪，是吧。 現在你這樣說有四個階段， 那個意識的上架 有四個環境， 即是沒有了靈薄，沒有靈薄，但那時候我記得是解釋了，是認真的。 我不知道中文字的薄字，我不知道， 我用英文譯過來， 是 靈薄， 即是我以為是有三個 階層 境界， 環境第一個就是天堂，第二個地獄，第三個就是不上不落，就是煉獄。因為我初頭以為是這樣， 不上不落，不是喎，煉獄是可以上的嘛。 之後，但是你在這個particular moment，你是不上不落嘛。